要不然让老撒给咱报幕得了。 是是是，报幕， 报幕， 报幕， 报 幕。那个，不行不行、 啊， 要是让咱们单位的职工知道了，那还不得笑话死我？不行， 要面子，活受罪。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嘛。你说我一不懂人家技术，二不懂人家操作规程， 可你有组织才能。 对， 这点是我们谁都不具备的。 没错， 你看啊， 是吗？ 是啊。 是 啊 我不行、啊， 哎，行行，到这会儿想回去了。 同志们，那邻居组和演唱组今天上我们这儿来慰问演出来了。 哎、 我们 我的撒主席，您是做主持人呢，还是做政治报告？ 啊、那我应该怎么说呀、啊？哎 简单亲切生动自然 最好啊再有点性感啊 哎呦这我可不行我还是回家呢 哎呦老撒 你听我说你站在这儿了那就是成功了听许老撒这么主持那倒是一派呢啊 没错 没错 对派 是 派 哎好那我就试试 就这样老撒也加入了邻居组和演唱组可他们第一次就出师不利碰了满鼻子灰。 你说老撒得多笨，就这么点动作，让他捯饬半天，不怪他。哎，老撒，没事没事。哎，你们看啊，那个穷的只是点钱的糟老头子，他以为他开了个歌厅就了不起了。往后请我们来，我们还不来吗？ 一点艺术修养没有，他开一歌厅，那不是我开的吗？我说 就是。 不是我说呀，咱们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到底得着什么了？ 哎，我倒是不怕浪费时间。我就是听他在那说什么专业的业余的、嗯、谁是专业的我还是国家二级演员 是啊 就是我们还是国家二级演员呢 得跟你没什么关系啊 他 我什么呀我这又拿东西又开车这油钱谁给啊你说我不能找工会是吧 总会有办法的 会有办法 会有办法的 会有办法的 全楼层给所有的出租车朋友们拜年 向战斗在第一线的工会工作者拜年了 向祖国的同龄人拜年了 我们给所有的 文艺工作者 拜年了 我们给大家拜年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话剧《面对面，门对门》的录音剪辑，剧中沈鹏由何涛扮演，钱梦由赵巨扮演，钱雪秋由杨婷扮演，老撒由杨乃煌扮演，杜卫宁由洪流扮演。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在这群普通人当中找到了自己，是否能够理解他们的苦辣酸甜，体会他们的辛酸与快乐呢？好了，朋友们，这次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会。 了。